九九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宁奇。有人说张惠妹在最黄金的年代用非凡的天赋引领了时代的变革，最终凭借无人可及的作品积累成就华语乐坛最后一个天后，或者说华语乐坛第一天后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原唱是黄莺莺，由林秋离作词，熊美玲作曲，并被众多歌手重新翻唱了20多次，其中张惠妹唱的这首歌别有一番滋味。 消失在风

过尝过，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，妹妹和弟弟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已过了很久，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夜半时分心偷爱宇宙，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间上游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北极转身就来到沙漠，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，就感到海阔天空。阿里波的吉他的扫帚，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，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点上游走，就等于拥有了所有。 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，但可以奋起直追。那些伤感和遗憾，就让他们随风散吧。等待我们的是一整个崭新的春天。今年9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准备好了吗？是时候再一次出发了。

大家好，我是车轮副总裁赵凯。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